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高血压病的定义咱们已经给大家确认了，是吧？国际高血压病联合会、美国高血压病协会，全世界对于高血压病只有一个标准，是吧？安静状态下连续三次在医院测得血压高压高过160或者是低压高过95毫米汞柱，哎，皆可确诊为高血压病。这里边有几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你高血压病谁给你看出来的啊？说路边卖野药的看出来的，是吧？说这个药房的坐诊的大夫看出来的啊，说保健品商行看出来的，全是蒙事儿骗人的。高血压病是病，疾病的诊断权一定在正规医院，这叫第一招。第二招就是血压的正确测量方法啊，安静状态下，是不是啊？你别说呀，是吧？脑梗了你测个血压完了说得上高血压病了，没那个啊。高血压病不是一天得的，哎，是个慢性病啊，一会儿咱们讲它怎么形成啊。这是第二一条，是吧？第三一条呢啊，三次测，这三次是三天嘛，哎，你可以是连着三天啊，也可以是随机的三天啊，一天测三次那不算数，对不对？哎，所以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大家别马虎了。那既然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病了，是不是一定要来吃这个降压药呢？是吧？包括有人也问我了，哪个是管高血压的，是不是？哎，这大家呢一定要把它闹清楚了啊。高血压病的治疗绝非单一的一种药物就能治得好，所以所谓的降压药治啊高血压病是一个莫大的谎言。包括呀，在这个医科大学的教科书上也写得非常明确，降压药你别管它是不是什么国家批准文号，是吧？国家批准文号是这个国家批的，可以在这国家卖，别把准字号就当治疗，那是最忽悠人的话，是不是？手术刀、手术钳子，是不是？医用那个手套，是吧？都是国家批准文号。请问呢，哪个证明他治病啊？安定片全是准字号的，吃一瓶子能自杀，常年吃能吃傻了，吃成老年痴呆，是不是？所以老夫子讲啊，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人呢，在养生保健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你尽信广告，哎，就不如不听广告了，因为你完全听广告就被人骗了。反过来呢，你尽看什么准字号、见字号，你看这些，是吧？看来看去就会被文号给蒙了，被文号给骗了，是不是？所以人不要犯那个本本主义的错误啊！人要开动脑筋啊，学会思维，学会思考的好习惯，是吧？那今儿呢，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准字号的降压药非但治不好高血压病，还害了一代人呢。啊，怎么说害了一代人呢？哎，因为现在世界高血压病联合会 美国高血压病协会是吧，哎，大家都已经产生共识了，高血压病形成冠心病的罪魁祸首就是降压药对血管的扩张加重了心脏负担。换而言之来讲，高血压病人早吃药早得冠心病，晚吃药晚得冠心病。如果偏要说这降压药有什么功劳的话啊，哎，他就是把数字给搞下来了啊。除此之外呢，哎，延缓了人这个中风的时间。哎，什么叫延缓呢？老师啊，这得说清楚啊。高压180叫中风警戒线，吃药把它降下来你就中不了风了。反之呢，等到你高血压病到一定程度，联合吃降压药，联合用药说着好听啊，其实啊是挺窝囊的一件事，是不是啊？你包括看三国知道是吧，三英战吕布啊，是不是？什么叫三英战吕布是吧？说哥仨打群架欺负人一个吕布，打过没有？没打过，是不是啊？你三个都不顶一个，你还英雄个什么呢？你英雄个什么呢？对不对？哎，要不怎么吕布是不是啊，哎，是第一战将，你三个都没打过人家吗？所以高血压病联合用药也是这样的，是吧？有些大夫说联合用药好啊，好什么呢？是吧？如果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降下来，你干嘛吃三种啊？那不叫资源浪费吗？是不是？哎，所以这只是个美丽的谎言和借口。所以在这儿啊，咱们去掉浮华啊，回归坦诚，回归本色，咱们听点实在话。啊，什么是实在话呢？哎，实在话我来告诉大家，就是高血压病联合用药的都是药物的无能，医生的无能，同样也是疾病快到了什么呢，中风的危险期了。所以高血压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啊？哎，只要你联合用药了，你就拉开了中风的序幕。你联合用药还控制不住的时候，你就吹响了中风的号角。你联合用药还血压180居高不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实实在在的走进了中风的大门呢。所以人不能自欺欺人，是不是啊？哎，我吃五种药吃六种药，你吃十种能怎么样，是吧？老虎一个能拦路是吧，耗子一窝只能成为那猫的美餐了，是不是啊？说你吃再多的药只能加速肾衰竭肝硬化，是不是啊？胃肠损害完了呢，你是降压的药，你降不下来血压，那就请等得中风，是不是啊？哎，所以啊，哎，这是降压药的无能之痛。真的是降压药无能吗？啊，不是的。